那么东南距镇政府7公里，距区政府啊68公里，距市政府 93.5 公里。2016年户籍人口68户 ,122 人，总收入呢是 2179.2 万元。仅就村民而言，这个村子呢就已经颇具深厚文化的内涵。在辞海当中啊，村子有五种解释。一个呢是烧火做饭，第二个呢是做饭用的灶，第三呢为戏剧用语，第四呢是古地域或古族名，第五是姓氏。那么在云南昆明市呢啊，曾经有古村国以及东村乌芒西村白蛮的之说。那么古代有一种啊名为蝌蚪文的文字，即为啊村人所创造的。后来这个村人融入了啊撒尼族，撒尼族呢又融入了彝族，即今中国啊56个民族当中的彝族。红军长征途中啊，刘伯承与彝族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故事传为美谈。歌剧电影阿诗玛呢，那是民族影视的经典。阿诗玛要是汉译，那就为蛇女。那么蛇女就是古村人的图腾。宋金元时期戏曲中有很多带有村字的剧目，比如打王叔密村、天下太平村、文房四宝村、风花雪月村等等。明清时期啊，西山梅与北京城的密切关系也用到了村字，比如说京城百万之家皆以石梅代薪，是石梅一村，京城隐村均赖西山之梅等。这个村呢为灶，村底下村北边有一处险隘的关口，地形呢就如灶。明代设有村里安口，村在其下，故名村底下。这个字笔画多，似乎很难写，但聪明的村底下呢编了一句顺口溜，就把呢这个复杂啊、变简单了，就是星字头林字腰，大字底下用火烧。哎，就是这个村字。村底下村呢，古代守口的军户所形成的村落，村内呢韩姓是大户，为沿河口守关韩世宁的后裔。那么辽金时期呢，这里设有南岸口，明代呢设呢村里安口，为保卫北京四镇三关中啊珍宝镇紫荆关沿河口守备所辖的17驿口之一。地处呢经黄草梁通往宣化张家口的古道上。这四镇呢就是辽镇、蓟镇、昌镇、珍宝镇。三关呢那就是啊内长城边上的居庸关、紫荆关、倒马关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村底下村的居民建筑聚落整体上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元宝型啊城堡，那么具有严密坚固的防护系统，但又蕴含了中华儒家和道家及风水文化的建筑风格。2001年由燕山出版社出版的《门头沟文物志》当中记载，村底下有山地三合院、四合院74个，房屋呢689间，其中以广亮院、石庸居、双殿院、瞭望哨院、罗马殿院、独立城堡院等最具代表性，是已故的啊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、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生前曾经讲到，村底下古三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，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的内涵，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，不仅在北京，就是在全国也属珍贵之列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美协常务理事、中国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吴冠中先生说，村底下古山村是北方居民的周口店，仿佛从火山灰里扒出来的意大利庞贝古城。那么除了民居建筑以外，这儿呢还有伏魔龙神圣庙、娘的庙、武的庙、山人庙、马王崇王庙，据说还曾有过魁星庙。那么甲午战争时期呢，村底下韩姓子弟赶赴战场有立功受赏的。抗日战争时期呢，村底下村有21个院落、9栋228间房屋被侵华日军烧毁。